欢迎大家来到无底深潭。今晚这个组合比较特别， 两男一女。 同埋即係平時通常咧，即係都會阿肥叔喺度噶嘛，係嘛？即係佢係成日話飛起花啫，咁就飛咗肥叔。 又嚟多咗一位咧，我哋今日嘅主題係 英國皇室秘聞。 秘聞 二啊，係啦，第二集。咁啊，當然啦，有我哋嘅嘉賓阿 Joy 石頭啦 ，Joy 大家好。係 啦，咁啊，我同阿 Miu 嘅組合啦，咁就今晚咧就要再數下我哋二頭婆啦喎。 係好掛住佢，我都 係啦。點解我仲話係我哋嘅時候婆咧？就係因為我本人咧都仲係加拿大人，所以佢的確係我時候婆。 呢個時候國籍嘅嘢我哋可以放埋一邊先。如果唔係講講下國籍咧，需要國籍噶。 嗱，我哋都係英屬香港嘅出生嘅，係咪？ 我就英屬粉狀製作嘅食品嚟嘅，係啦，英屬粉係啦。呢個時候咧 ，Joy 先係咪想同我哋介紹一下？係咪需要？係咪會同我哋介紹一下英國啲秘聞咧？皇室嘅， 又會講下一啲歷史，又會講下一啲比較少人知嘅嘢。咁我都知你哋又準備咗一啲陰謀論嘅嘢。 唔係，我本身個樣已經好陰謀啦，加上今日兩男一女又唔係好嬲嘅啫。 我冇乜點準備嘅，其實我係 滿腦子都係嗰啲思想。 你唔使準備 打天才波咁嚟，我都唔知講咩。 我都係打天才波啊，所以會考兩次咯要。 我考四次。 我要讀書，如果唔係驚唔識。 係啦，嗱，即係我係呢啲咪。 啱啱阿 Joy 提到咧，就會有一啲關於英國嘅歷史啊，啲英國皇室嘅資料。而呢一 part 咧，我一定會非常之留心啊 ，Joy 講嘅，因為咧，我讀書嘅時候咧係 skip 咗西史嘅，因為太難啦，喺我立場嚟講。 唔會悶親你就得啦，我驚你瞓著啫，陣間。 一定唔會啦！ 我叫醒你嘅會嚇。 花家姐唔喺熒幕前面啫，其實喺背後督住我哋噶嘛。如果我瞓咗覺，我起唔翻身噶，我估。 大家可能唔熟呢個 studio 啦，即係呢度都係新啊。其實花姐隔離間房嘅啫，佢急住 聽住， 好有陰謀噶花姐， 隨時會走出嚟。 好啦，咁啊，英國咧有啲咩歷史，有啲咩歷史上嘅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 如果講英國嘅歷史咧，由佢由羅馬帝國佔據講到而家咧，就有排講噶啦。 如果羅馬帝國即係公元一世紀噶 啦，係啊，差唔多啦。咁去到正式真係英國有自己嘅皇帝 King of England 咧，就係1066年 1066， 即係講緊都就算1066都成1000年前啊嘛，係咪？我 sorry， 我計數好差。 1066啊嘛，而家係 2016 啊嘛，咁咪差唔多咯，唔夠一千年。 唔夠一千年。係啊， 九百幾。 係啦。 咁嗰陣時第一個皇帝叫做 William the Conqueror。 是不是很威風呢？ William the Conqueror， 征服者 個名有啲威嘅，但係同埋真係難讀。 Conqueror 唔係咁艾山大都係咁叫嘅，艾山大大帝都係咁叫嘅， 都係咁叫， 都係佢 Conqueror 嘅，因為佢係真係立人哋笪地翻嚟咯， 所以有咁嘅名。 係啊，所以歷史俾咁嘅名。 依家香港都好多呢啲嘅喎，香港都好多。傾 你聽佢接唔到嘅喎， 香港都好多傾 嗰啲叫咩咧？嗰啲叫老爸， 嗰啲係 cracker， 係啦 ，cracker 大啊，啲鱷魚式嘅嗰啲係， 或者蟹咁樣咯，係咪？ 係啦，或者鱷魚式嘅，係啦 ，cracker 大咁樣。 不過其實我諗分別都唔係好大。嗰個年代其實啲即係英國咧，未有皇帝之前，其實都係一大扎山寨王喺度，跟住你打我，我打你，打鑊金咁解 嘅 啫。 好大分別嘅，以前真係要打噶嘛，依家啲唔使打噶嘛，揾人打啫嘛。咁另外又以前嗰啲又 $400日嗰啲 啦，同埋依家嗰啲平均嗰啲尺價高嗰啲啦，即係為咗好少嘅地方都可以用好多人力資源去做一啲咁樣嘅攻佔行為。 唔係一個飯盒嘅啫咩？ 夏衣 而家唔係因為貴，因為到時要最低工資啊嘛，呢個世界啊，所以貴咗。 到時要夏衣啊， $400日。 咁即係其實當時係羅馬嗰邊，即係羅馬帝國曾經係一個依家我哋認知裏面英國國境海島啊嘅範圍咧，就係佢哋統治過嘅，定係唔係咧？ 講起咧，而家仲喺邊度係可以最清楚見到羅馬嘅位置咧？就係 Bath， 即 係 Bath 中文係咩？真係沖涼嗰個 Bath， 仲有個羅馬浴池喺嗰度，我成日都去過嚟。 係 啊， 係 咪要？ 唔係呢個字我香港聽過嘅，巴富香港都有啊，呢個地方何文田嘅巴富街嗰邊啊嘛，巴富啊，應該都係嗰個字， 應該都係嗰個字。 因為香港好多地名啊、街名都係 由英國嚟嘅， 係啊係啊。 咁所以仲有即係好清楚係有羅馬嘅遺跡，仲係喺英國可以見到嘅、嗯、 浴池添，包括 係啦， 即係羅馬。 你知羅馬人幾中意沖涼㗎啦，一定去到邊都要有個浴池㗎嘛。 所以佢本身份人幾污糟，即係其實 keep 住要沖涼啫。香港多啲羅馬人就唔會咁多嗰啲咩浴館要執笠啦，我諗。 我香港比較難有露天浴池嘅，因為打風打得多，你打風就唔可以沖涼啦嘛。 雷暴警告都唔得喎，話時話 係喎，劈親嘅喎，尤其是做得陰質事多嘅 我忽然間有啲暈，我忽然間有啲暈。阿毛咁樣講，我忽然間有少少頭暈，我都怕自己陣間行出去沖唔到涼添。 我今日出去俾你 係啦，即係其實，但係嗰度係依家咁越過咗個羅馬帝國嘅管治之後，嚇佢就係 咁就一個咧。或者叫 Norman Invasion， 即係話咧喺一個法國一個叫做諾曼而家差唔多等於而家諾曼第嘅地方， 諾曼第 過咗去又把咗去，咁所以早期 咧嗰陣時未有法國噶嘛， 嗰陣時其實唔係我哋而家法國呢個概念，不過係嗰個地域， 嗰個地域 係啦，嗰個地域其實嗰陣時歐洲好多地方都係一個一個郡。總之一個地主把一笪地，啲農民咧就同我種嗰啲嘢就屬於我嘅咁樣。 即係山寨 皇帝， 即係山寨皇帝。咁但係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嘅一啲武裝嘅裝備噶嘛， 都有 嘅。 嗯， 係 啊， 睇嘢都見過下嘅。我嗰啲咩德國驕雄類似咁樣嗰啲， 即係都係即係騎住只馬，只馬有戰甲，個武士又著到成套甲咁，指住前面班農民，班農民就著到爛頭甩骨嘅咁，跟住就佢哋喺前面打。 我成日覺得佢戰甲就一除咗嚟之後咧，個人就唞大氣啦，梗係。但係除咗戰甲，只馬都會，即係佢裝曬規格，即 係佢要騎埋個人咁重咗。 即係大家。腦海裏面嗰個年代嗰啲就仍然係嗰啲戰甲拎咗支嘢，嗰個年代咁樣嘅文化，嗰啲郡主嗰啲，即係未係真係有一個大規模啲嘅國家國域咁樣嗰個時代。 嗯，係好後期先會去到一個大規模或者叫做 empire 帝國嗰個概念嘅，早期咧都係咧一啲細嘅或者叫 kingdom。即係一個小小的地方，我霸咗笪地，我叫自己做皇帝咁。 即係好多唔同嘅城邦咯，小型嘅城邦。 係啦，咁呢個時期令到咧有一啲好早期嘅英國嘅遺跡咧，而家都仲係寫緊法文嘅。因為嗰陣時咧，嗰啲皇帝咧，佢根本住都唔係住喺英國，佢當我自己霸多個地啫嘛。 哦，因為佢當殖民地咁，立咗嗰度。 我立咗啫嘛，我住都唔，我睇都唔會睇一眼。 即係擴展在嗰度，但就並不是嗰個地方係人哋嘅地方。當温所擴展咗到，咪我嘅地方咯。 係啊，就係、是、我噶啦，係啦。 即係完全都唔會理人哋當地嘅文化，地當地嘅乜，我就是我啫咁樣。係 啦，咁而且 但係會唔會派啲人過去即係管治嗰度？ 會嘅，同埋嗰度嘅貴族就要學法文嘅。 唔係，即係就好似以前香港咁咯。香港，你英女王都係嚟訪問啫，咁但係英女王就唔使嚟管治噶嘛，佢係派個總督過嚟嘅啫嘛， 啊， 即同一概念啦。 所以咪過嚟貪下污咁咯。所以依家我哋有 ICAC， 飲少啲咖啡， 改飲橙汁， 健康啲嘛。因為咖啡因你知令人哋真係 橙汁都 提神，都係身體唔係咁好嘅。咁嗰陣時如果變咗咁樣，其實就唔係好有一個制度性嘅一個嘅，即係又唔算係真係殖民或者咁講係咪？即係佢冇心去建立呢個地方嘅，佢只不過霸咗呢個地方自己啫。 其實主要嗰陣時霸咗啲地方，想要啲物資， 就係叫嗰度啲農民交税咯。簡單講就係要啲税。 即係細個幅圖畫啦，個農民孭住個有錢嘅有錢孭住個皇帝咁樣嗰個圖畫咁樣。 係同一道理。係 啊， 咁但係如果咁講係英國呢個地方，當時其實屬於係一個。純粹是被人用來攞物資的地方， 被人霸， 被人霸， 好慘的。其實他早期又維京人又打去又搶劫咁樣。 唔係你諗佢個地域咧，佢係喺即係歐洲主要大陸外邊 斷開咗， 佢斷開咗啊嘛。咁佢本嗱你 你係一個島國又差， 唔係你同一個島國都係出現呢個情況嘅，就係佢物資相對少。相對貧瘠， 好似日本咁樣， 好似日本， 亦都冇乜文化，亦都冇乜文化進入去， 即係佢個文化嘅 development。不會話咁快嘅，咁變咗你其他人咪走埋去搶。 咁本身住喺英國，即係我哋而家叫做英國呢個地方啦，即係古時都係個地方噶嘛嘅原住民，佢哋本身係一啲點樣嘅民族咁樣咧？即係純粹人耕種。 嗱，嗰度當然係有佢本地本土嘅人啦，咁但係咧有一啲考古學家咧，即係喺嗰度掘翻啲。人骨啊，攞去化對比啲 DNA 啊等等咧，其實發現根本好早好早開始咧，嗰度嘅人其實已經係有 德國裔嘅血統。當然嗰陣時嘅德國亦都唔係，即係我哋講緊嘅德國啦嚇。 嗰陣時 嗰個地方、 地域、 嗰種人種， 嗰個年代都仲未係德國啦。 係啦， 即係都係可以叫高加索咁嘅意思係咩咧 ？Caucasian 可唔可以咁講？ 嗰陣時佢係 Caucasian， 德國人嘅裔。日耳曼， 但其實我自己有個諗法，就係因為德國，即係依家我哋大家知嘅德國啦，同英國應該卡拉咗個法國 中間夾個法國喺度。 咁但係又我即係可能都係傳過去，有陣時可能有啲會唔會一啲係政策上要特登要揾啲遠啲。 你如果維京人喺北歐咁遠都打到過嚟咯，咁你德國嗰邊嗰個地域嘅人你要過嚟，其實都唔係唔得嘅，你只不過即係撐只船啫，都唔會去唔到嘅。 會唔會因為如果咁講維京人係咪都即係除咗攻打佢之外，可能都有啲好嘢益到啲英國嗰個地域本身嘅人，即係嗰啲造船啊， 呢個好肯定。 航海嗰啲絕對係。 你睇睇即係點解香港會變咗殖民地？ 咁香港嗰啲船本身係彈家。 唔係，我覺得係英國啲船勁 嘅。英國佢就最出名就係海軍勁。 海軍 嗰陣時撐得住德國都係因為佢海軍勁。 因為海軍啫， 因為海軍。咁呢個當然係當中唔多唔少一啲建同埋。當佢建立咗海軍，就即係代表咗佢已經唔再係俾人恰嘅時候啦。 已經係發展佢帝國啦。 已經係之後。 已經係，但係調翻轉，我又覺得有咁嘅感覺。可能本身英國嗰個地方本身嗰度啲人都好，即係好悠柔、好原住咁樣之喎。只不過有啲人曾經入侵過佢，而同化咗佢，變成咗佢哋，然後佢哋先走去對外，會唔會可能都關呢啲事咧？因為原先佢好乖咁，自己匿喺英國嗰度釣下魚嘅啫嘛。 我諗最初佢哋都唔係咁多人啫，英國。一來德國啦，人多啦， 亦都冇乜文獻記載咁樣。 第二就係我諗未到話其他國家有咁多移民進入英國嘅時候咧，佢個文化都仲未咁蓬勃、咁興起嘅。咁後來佢興起咗之後，去到伊麗莎白女王一世嘅年代，都已經係有所謂真正嘅帝國存在啦。 真係英國 海軍啦，同埋佢可能之前維京人傳俾佢嘅造船，佢可能最初係攞嚟做漁船嘅。咁你做下做下就去到嗰個年代就變成攞嚟做戰船。先至可以搞得到咁大咁龐大海軍出嚟打到全世界都係咁滯， 入不落帝國。我記得呢個名，入不落帝國，即係佢攻佔咗世界各地好多唔同嘅地方。而你知啦，咁每日都有一次日落一次日出噶嘛。而當佢攻佔咗人哋，佢視之為自己國境啦。咁跟住咧，佢就代表咗佢個國家就永遠都唔會日落。我呢個係我細個讀書嘅時候老師講教嘅。 佢嘅意思即係話佢呢個國家永遠唔會滅亡。日落係代表 咗 兩重意思， 兩重意思。佢兩講佢個國家永遠會滅亡，因為佢可以不斷擴展佢嘅版圖， 不斷見到太陽， 不停咁。 即係去到呢 part 就已經真係變咗有 UK 呢樣嘢啦，係咪？係咪已經係入不落帝國？ 嗰時呢樣叫 Great British 啫，係啦， 未叫 UK 嘅， 未叫 UK。 Britain 同埋 UK 有少少唔同，就係爭咗一個愛爾蘭。 哦，大英帝國 係啦。嗱 ，Great Britain 咧就係我哋而家所認知嘅英格蘭啦。英格蘭隔離黐住一個威爾士啦，同埋佢上面有個蘇格蘭。係 啊， 呢嚿嘢咧，當佢統一嘅時候咧，就俾咗個名，佢叫做 Great Britain GB。 GB。 咁後嚟咧，佢就立埋啊愛爾蘭啦。嗰陣時係成嚿立㗎。愛爾蘭嘅南邊係後嚟分裂開㗎。後嚟 即係嗰時立曬先嘅。 係啦，本來成嚿立嘅。 即係立住先。 立咗之後咧，成嚿大餅加埋呢嚿細餅咧，就叫做UK 啦 ，United Kingdom。 亦都北愛亦都係非常之同佢唔係好妥啊嘛！ 佢哋不嬲都想分裂㗎啦。 嗰個就要講到有咩新教舊教嘅問題， 即係關於教隔宗教 嗰啲。嗰個宗即係借宗教嚟。 好，咁啊，歷史上依家咧，我即係增進咗好多知識啊。咁喺啲秘聞嗰方面咧，我想知多啲 秘密嘢咧， 豐富下自己人生先。 秘聞，我哋由邊個皇帝講起先啦？ 最早嗰個啦，而家你資料， 我哋而家資料嗱喺個。這個溫莎的這個 house 所謂這個家族裡面 家族 是啦，第一個呢就叫做 King George the Fifth， 或者我們叫得很親切的就這樣叫 KG5 英 王佐治五世，不是佐治，是佐治 五世。 香港人或者香港學生都會比較認識這個名字，譬如我們以前學校運動會，我曾經是一個運動員，曾經有一間學校都挺厲害的，就係 KG5 咁樣。當然我哋嗰時都會唔係好，即係細個傻傻地噶嘛，叫做 KGV 嘅。 我認個羅馬數字。 係啦，因為咧其實咧漸漸就點解啲人我哋就見到件衫寫住 KGV， 咁但係啲人叫叫 KG5 咧 ，KG5 咁，咁原來知道咧 KG 呢個咧 是那個羅馬數字的5來的，所以人們都 KG5。 不過 我拆開一點看一看呢，羅馬數羅馬的英文字，如果你看到 V 呢，其實很多時候是 U 來的。 蛤？ 它的 U 字是寫成 V 字的，所以呢香港大學呢有個門口呢外面寫著 University 呢，很多人以為 Viniversity 呢， 但不 是那個一個即係佢個 V 字咧，一邊係粗間，一邊有間嘅。 啊，係。 係咯，佢調轉噶嘛，如果係用 U 嗰陣，唔係。 U 都有咁樣噶。 哦，都有嘅。 係啊。 即係同個 啲人就以為係 V 係一樣。 以為係啊，以為係一個以為係個 V 字咯 ，Viniversity 咁樣咯。 但係呢個字有好多種嘅，又可以係 V， 又可以係好似 Five 咁，但係有時。在一個數學又可以是一個 new 嗰、那個嗰、那個 new 嘛 new 都可以 係 啊， 所以細個就係咁啊謀夢嘅，同埋之後咧參加啲踢波咧，咁有球場就係個 KG5 嘅，即係依家喺上環第二街嗰度個石地足球場 KG5， 但係九龍又有嘅，因為嗰個九龍嗰個係間學校個足球場啊，咁有踢波就會撈亂嗰啲， 英皇佐治五世 去踢草地大錯白鞋就係呢件事，係 啊。香港和九龍都有一個， 都有一個係啊，所以其實佢香港人嚟講，對生活上比佢嗰個接觸都多嘅，相比其他嘅我諗。 應該其實如果你係喺香港讀中學啦，即係你又有玩過啊學界運動咧，我就唔係玩學界運動啊，我係影相嘅啫。 影相 啊，我係去球場影相，所以我 女子足球 唔係男仔。 哇哇！哇仲我玩得仲大聲啲添，影男人去， 我讀齋校咁，所以打。 即係唔多唔少影響咗 學校球隊去嗰度比賽，我咪跟住去影相啦，就係咁啫嘛。 係更衣室影喎， 更衣室唔影喎，男校傻嘅， 因為體育慣曬啦，係嘛？驚佢出街翻 校梗係唔影啦，女校就諗下啫。 諗好啦，唔好做啊！諗好啦，唔好做啊！咁樣做啊，即係好似英國咁啊！呢啲真係放逐你噶，可以。 係啊，就好似而家即係有間戲院咧，個廁所俾人發現啊，抽氣扇就有針孔相機啊嘛。 唔係，佢發現有針孔相機，我覺得唔係最咩啊，原來可能都 喺個廁格裏邊， 係已經漚曬塵添，已經 即係話， 唔係已經放咗好耐嘅，應該放咗好耐，係旺角某間戲院嘅，所以大家不過放心，對我冇乜影響，因為我好少去類似嘅， 即係發現到嘅都係類似啫，所以即係都係奉勸一個女士，如果去睇戲嘅話咧，如果去洗手間咧，望清楚啊，嚇，即係可能有針孔相機。 繼續這個 KG5 一個比較少鮮為人知的就是他是其實是弟弟來 的，即是他是當時 他是二仔， 他是二仔，即是他是次子，即是他大哥做 他是第二個仔，他不是剛剛講到廁所，你講廁紙，我記得 唔係 toilet paper， 我講啦，咁啊 ，second son 之後依家佢係第二個仔啦，係咪？咁樣咧，咁我哋當然想知道多啲關於佢嘅事啦。咁我哋喺下一節咧，就同大家介紹一下阿廁紙對上嘅一啲資料俾大家咧，作為今次嘅秘密。 唔係大卷廁紙， 側卷。 情杀、虐杀、肢解、连环杀人，幕幕惊心动魄案情，尽在东头湾道99号。 第一季一共99集经典重温，首次推出后得到一众奇案迷支持，反应热烈，现在至推出市场。如果你都想收睇收听，请马上登入 www.radio99.tv， 以299元申请 S 一计划。或者以129元入場收睇部分節目，感受奇案嘅震撼力。 無論食雪糕、做飛鼠、抽細路、打邊爐，仲有 佢又捉我。 總之每分每秒，總有奇案與你常在。 好，翻嚟第二節英國皇室秘聞二，我哋阿 Joyce 係咪想同我哋咧繼續 share 下一啲關於英國皇室嘅秘聞咧？ 嗯，先講少少一啲比較少人知嘅嘢先啦。KG5 啦， 即係繼續講英皇佐治五世。 佐治五世係啦， 佐治五世。 咁佢咧佢又係次子啊嘛，咁啊細個已經同阿哥咧就係周圍去噶啦。 就係而家畫面上面邊位啊？ 就係、是、有分界嗰、那個。 即係、 那個、 右手邊白色衫嗰位， 係啦， 英皇佐治五世 ，grand deal 個樣都 係啦。咁佢咧細個啊，同阿哥咧周圍去啦，咁但係唔係去玩嘅喎，佢咧 即係佢唔係遊學嗰啲， 唔係遊學，佢係咧佢要跟啲海軍，要學足曬佢哋嘅嘢， 即係真係做海軍， 係啦。 咁咪好老粗咯，啲海軍都好老粗 嘅、真係㗎，有人話佢係好老粗，同埋係同埋啲脾氣咧係嗰啲海軍嗰啲好又要快。咩唔使急，自己要快嗰啲脾氣啦嚇， okay. 即係佢係好出名咧，脾氣係麻麻地嘅，唔係好有耐性嘅。 因為嗰個年代，如果從事海軍啦，即係講緊仍然係靠風力啊各方面嘅時候啦，咁茫茫大海， 咁又唔係都係一百年內嘅嘢，嗰陣時已經有機器㗎啦， 有機器㗎啦， 有㗎啦，已經係工業革命開始嘅時候嚟㗎。 係啊， 哦，但係都要好多嘢都落手落腳，冇依家咁 電子。的確係要需要好多體力活嘅。做海軍嘅話， 即係要掹嘢，要撬嘢嗰啲咁樣嗰啲。 同埋佢爸爸媽媽係講到明咧，係唔會俾任何嘅優待俾佢哋兩兄弟嘅。 哦，即係冇特權。 要學足曬，係啦。 即係唔係好似機場，唔係好似我哋機場咁。 冇人會攞行李。 冇特權咯。 冇嘅。 係啦。 咁但係老實講，君子報仇啊，十年未晚。所以大家作為一個正常嘅軍人咧，都跟紅頂白呢啲都會知嘅。我諗起碼唔會係唔係都冚佢兩班先啦。玩到大一大 嘅，即係如果我係佢當時嘅同僚啦，就明知如果呢兩個係即係第日唔知佢邊個會去做皇帝咧，咁我就算唔會去巴結佢都好，都唔會特登對佢差嘅。 如果你機心重啲，可能會同其中一個揀咯，我幫你殺咗另一個，我幫你殺咗另一個佢咁樣，即係呢啲先係真正嘅投資者。 係啦，嗱咁就唔單止做海軍啦，咁做埋呢個即係 IM 6添。 係啦。問完兩個咧，兩兄弟好感情嘅。問完佢兩個之後咧，兩個都話一定會咁做。之後佢就扮好人，證明你兩個真係好有感情。我翻去做嘢先。 佢哋兩兄弟咧又真係好好感情嘅喎，因為佢哋係即係一個好細嘅地方入邊要一齊生活啊嘛。你知海軍咧，佢哋住嘅地方真係要好細嘅。 個 cell 好細。 打後咧一路係 KG5， 即使係去到做皇儲，甚至係。坐上呢個皇位之後咧，佢都係習慣住一啲細細嘅屋，佢又唔會話好奢華嘅生活。 點即係佢唔係住白金漢宮嘅？ 佢中意住另外一個宮。 哦，即係細細個方便啲，即係貪圖方便，唔想去廁所都要行翻， 即係唔使行分鐘兩里路去揾個廁所。 係啦， 係啦，去到啱啱好嘅啫，如果唔係真係真出事。咁 加埋賣咗啦， 加埋佢嘅性格係即係唔使急，但最緊要快咧。 可能驚恐怖咧，有 同埋佢嘅訓練係令到佢好有責任感咯。 咁係 take the mission。 你一個皇帝，佢皇帝啦，要 train 自己個仔接任做皇帝，我諗都正常嘅，都會應該係比較正 統啲， 即係嚴啲。如果唔係你，因為你知佢接手噶嘛，你仲有佢撇咁樣就。 唔係，因為佢要處理嘅唔係淨係自己啊嘛，佢要處理嘅成個國家嘛。 不過咧，這個咧有啲係我覺得性格咧就生成。佢阿哥咧，反而當時係其實最大機會係佢做皇儲噶嘛。阿哥佢係因為後嚟早死，所以先做唔成皇帝。 佢叫咩名字啊？佢阿哥 Eddie， 佢哋嗌佢做 Eddie。 Eddie 係啦，咁一陣可以講關於Eddie 嘅一啲陰謀論。咁佢阿哥咧就唔冇咁乖嘅。即係中意玩世不恭啊！ 有冇啲 花花公子？ 係啊，有冇啲係記載就因為佢係明知自己接硬而花花公子啊？定還是可能其實原來佢唔好想做而花花公子咧？即係呢啲就冇乜冇記載。 咁就冇乜記載。 但係兩個都得喎，其實。你諗就係，即係我唔想做皇帝， 而去花花 公子。即係而根據英國皇室個傳統，就係我特登咗去做啲曳嘢咧。你曳曳下就攞走你個皇位㗎啦。 因為係啦，這個就好似係因為英國就本身個英國皇室裡面嘅規矩就嚴得嚟，係真係嚴到爆曬炸。 係真係好嚴㗎嘛。 係好有咩介紹下？佢當中係咪有啲係好嚴嘅事情咧？ 例如婚姻方面啦，婚姻方面啦，如果早期嘅話咧，就啲婚姻直頭就係要係父母之命咁樣啦嚇。我 嗱即係呢啲嘢唔係淨係中國有㗎，呢啲 指腹咁滯嗱。 依家嗰個土度就係你個皇后啦咁啊。 主要佢嗰陣時就因為要結盟，同其他嘅國家結盟， 哦、即係又係政治婚姻， 即係和婚嗰啲 政治婚姻。 亦都有另外一個考慮，佢哋嘅皇室係唔可以就咁同平民結婚嘅，唔同得而家 即係門當户對， 即係非常之冇童話故事嘅。 冇嘅，可能好多都未必係一啲好開心嘅幸福快樂王子公主咧，永遠幸福快樂生活落去。 即係絕對可能係有日忽然間。爸爸媽媽帶個人回來就說以後你這個是你老婆的 帶啊 不是嗎 不是帶啊不輪到你帶啊你見都沒見過的就告訴你知哪個國家的公主第一就是你老婆了沒得選 即是色相的就好啊真的很開心啊很喜歡啊 真的 我聽到已經很開心了我已經立刻想成繼王位說錯了我已經立刻想結婚了 還要不可以隨便離婚的 咁不嬲，好少人離婚好隨便嘅。 喺皇室即係我覺得無論中外都係啦，你離婚嘅一定係要有啲特別嘅情況先容許嘅，即係咩中國都有咩七出之條啦。你平民都咁你皇室呢啲一定好嚴重嘅一啲問題，你先會俾佢離婚㗎啦。 但會唔會有？如果會唔會嗰時係嚴到可能為咗要鞏固佢哋自己嘅一個勢力啊，或者可能係嗰個固有嘅文化就係、是、問題大咧，佢都唔會俾你。離異咁樣嘅咧， 唔出奇啊！ 唔出奇嘅， 咁即係禁實佢，唔俾佢走。 不過係咯，嗰時就冇咁多媒體報道啦。如果唔係，我哋可能會知道多啲添。咁去到佢阿哥，咁最後其實依家咁樣講之後，其實佢阿哥係最後冇接到個皇位。 冇㗎，因為佢好早就死咗啦。咁啊有 即係做海軍嗰陣已經死咗。 已經 train 完海軍翻去咧，諗住咧係做皇儲㗎啦， 係 啦 ，train 想 train 做皇帝㗎啦嗰陣時。 哦 ，OK， 即、 okay. 係準備中。 係啦。咁嗱，講翻 KG5 先。咁佢嗰陣時咧，同阿哥周圍去咧，咁啊十幾歲已經去好多地方啦。咁一個幾得意嘅咧，就係佢去到日本咧，就貪玩啊，去紋身喎，紋咗條龍喺個手臂嗰度。 哎呀，咁佢一定買唔到樓啦，佢日本。 咁我覺得你作為一個海軍或者一種水手都好啦，其實佢哋都係習慣中意紋身噶啦，因為你隨時即係難聽啲講，你即係遇到海難 ，OK。咁你條絲浸到漲咗咧，你認唔到係邊個噶嘛？ 我細個唔識嘢嘅時候，咁啊真係嗰陣時香港咧都仲係多人有重視行船呢樣嘢嘅。咁我啊，佢又紋咗個好核突嘅公仔，咁我就即係佢唔知紋喺手臂噶嘛。 即係奔波嘅 pair， 係 咪小記啲紋？ 佢又唔係啊，佢係紋咗一個好似紋咗一個著水手鬼妹樣嘅人咁樣。但係佢本身可能瘦嘅時候紋，咁但係我識佢時候已經好似個肥佬咁嘅款噶啦嘛。咁我又變曬型嘅，咁佢真係佢好語重心長咁話俾我聽，就係佢以前係行船嘅，咁咧就佢哋佢問你就係等你記得叔叔咯，即係咁同我講。但係嗰時我應該係我諗八歲到嘅啫，但係嗰紋身好肉酸嘅，我覺得係直情係覺得好似揾原子筆畫都仲好少少，咁啊咁講。 咁可能係舊 一批嗰啲，嗰人佢之後我認識嘅時候，佢係做即係嗰時中巴嗰啲巴士司機。咁啊，佢同我介紹就係紋身，即係佢哋話，因為佢又都同我講話係海軍嗰啲人，因為佢唔係海軍，佢同我講就係佢哋嗰時呢個咁樣嘅行得選嘅人咧，基本上就冇人冇紋身嘅，基本上就冇人冇嘅。有啲人可能會寫自己個官職嗰啲嘅， 係籍貫咯，寫籍貫即係我係邊個，簡單講就話俾你。 但係我見到個就係一個好肉酸嘅紋身。 唔係因為我所知道係嘅，同我嘅水手都係嘅，即係佢哋尤其是係行遠洋輪咧，因為。你真的不知道風浪點㗎嘛？你幾勁的船都可能沉個鐵達尼都沉得啦。所以他哋係習慣了他哋做水手的就一定有個紋身在身度。 咁講，因為見到咁諗就會咁講，反而覺得好似係阿 KG5 認真啲。 唔係，我覺得佢合理咯。 即係佢從軍從得認真啲，即係連佢唔係諗住清完咯，佢完咗啦算咯，係佢真係有個軍人的氣概咁樣，會唔會？ 我有諗法。令到佢打後咧，因為佢要同一啲同伴喺一起合作做嘢咁樣。 係啊係啊。 令到佢。日後做了皇帝之後，他亦都係比較親民嘅，亦都明白一些工人階級佢哋嘅苦況嘅。 即係佢真係由低做起啊嘛，即係佢做過俾人指嗰只， 即係舐過嘢咁，舐過嘢，即係舐過嘢。 佢做過嗰啲啊嘛， 即係好人嚟嘅真係。 佢係，我覺得佢係好人啊！我咁多個英國皇帝，我最中意係佢。 哦。 最中意 KG5。最令人即係最令我啦嚇，我覺得係敬佩嘅咧，就係佢係喺一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當時係打到如火如荼，同德軍咧係上下 不分，即係冇冇一個係 打平手嘅。 係啦， 當時 個戰線只係拉前幾百米。 咪嚴格少少講，嗰陣時唔係叫德軍，嗰陣叫普魯士軍。 係普魯士軍，係啦。咁啊，只係咧，可能一日嘅戰線拉近幾百米，或者拉遠幾百米，係 即係大家拉腳 辛苦嘅情況之下， 拉腳狀態。 佢做咗一個好緊要嘅決定。 我哋先走啦，應該唔係嘅。 佢將全個英國皇室嘅家族改姓。 改姓？ 改姓 有咩關係咧？ 因為咧，其實喺由英國好早期開始，差唔多係 George the First 嘅時代咧，已經英國嘅君主 好 大嘅程度係一啲德裔嘅血統噶啦。原因就是因為很多時 因為娶了他們的公主過來 娶了過來啦，跟著可能去到有一個母仔不如去那裡找個表親過來啦，等等，是經過這麼多代之後呢，已經呢，我想他們都不知道有64%一定128%一定256%是英國， 即是說他們的血統裡面剩下很真的很少成分是屬於英國的， 是 即是不斷侵溝溝溝溝都是 這樣溝 德 國 德國德國， 係啦， 因為佢哋唔會溝法國噶嘛，世仇嚟啊，咁唯有溝遠一個嗰個咪德國， 咁係咁係，係啦，你明靚我都唔揾你，我係揾你後面嗰個，你吹咩啊？你唔講英文啊嗱，法國唔講英文噶嘛，係你講英文佢扮唔識聽， 扮唔識聽。 OK， 咁即係其實道理上，如果依家英國皇室啱啱出世嘅 B B， 佢真係驗下 DNA， 會覺得其實係。 會是來自 即是德國，即是跟日耳曼人的 DNA 會相對 接近， 這些應該是真的 在外國英國的文化才可以用這些事，如果中國就即我們中國人就一定 不可以這樣做。我想說回以前歐洲的歷史，他們是城邦年代呢，其實是我覺得又不出奇的， 即每個地方都拉拉愣愣， 是的，他們即除非真係世仇嘅啫，如果唔係，一定嘅，因為要門當户對，大家都要係王嘅，大佬有得幾多個國家啫？咁你近嘅，你數一數都嗰幾個嘅啫嘛。 我讀書聽過有啲咁嘅嘢，就係類似一個大家族，假設咁啊，可能個家族臨破產嗰陣咧，就會衝過嚟咧，就會阿生有個女或者有個仔咧，就同一啲另外仲有錢嘅家族就結婚咁樣嗰啲。 呢個政治婚姻啊嘛。 或者金錢經濟嘅問題， 一樣有啦。 所以其實 外國都有嘅，歐洲都有。 咁佢改姓改完姓之後，其實 即係簡單講，佢簡單講，佢係想撇呢個德國化或者撇普魯士化， 係啦， 你撇日耳曼人化啫。 當時係啦，因為打到咁個仗打得咁辛苦嘅時候，啲人民已經開始咧生疑啊。究竟呢個皇帝係對呢個國家有幾忠誠咧？佢個姓都係德國嘅姓嚟嘅喎，佢個姓叫咩咧？叫做 Saxe-Coburg and Gotha。成個是一個德國的 德國 是德語來的， 是的的名字來的，甚至是由Queen Victoria 到現在，其實他們很多時候都是講德文的，家裡面都是講德文的， 那有什麼好像 英文都會有德文的口音， 是很正常的，因為你想我經常娶公主，那些公主是媽媽來的，阿媽同個仔講嘢，阿媽同個仔梗係講 mother tongue 啦。咁你阿媽講乜嘢，個仔咪聽乜嘢咯？ 通常老豆唔係 個老豆去咗同阿宰相傾偈咁，唔同阿媽傾偈噶嘛。 咁個仔教出嚟噶嘛，佢哋即係冇唔係好似而家攬埋咁樣噶嘛。 咁個情況咪就係咁，個仔自細就聽阿媽講嘢，阿媽講德文，我咪學德文咯。 即係口音嗰啲。咁依家啲英倫口音其實關唔關德國事啊？唔關，即係嗰啲 book 咁嗰啲咧 room。Gentlemen， 呢個係咪 Mr. Bean 嚟嘅？ 我係 Mr. Mill 啫。Mr. Bean 係因為佢喺啲嗰啲牛雜檔度食咗啲牛鞭嗰啲係嘛，所以佢 Mr. Bean 係嘛。 好啦，翻嚟。 我哋兩男一女，唔好繼續嬲落去啦。咁我哋一繼續再同你講下。好嘅，咁佢自此改咗姓之後，就係一個係可唔可以叫做一個振奮國民軍隊嘅一個行為？ 絕對會。 咁好卡喎！你真係求其講句，我以後唔姓陳，我姓林啦。哇！林村又係你噶啦。 我諗作為一個皇族，佢咁講其實係幾嚴重嘅一件事。 幾大犧牲㗎？ 幾嚴重的一件事。 佢係認真到咧，佢屋企其實咧，因為佢有啲。德國的 title 即係佢仲有一啲軍服啊嗰啲，佢係要連軍服咧都送翻俾。 哦，即係簡單講，佢原本有德國嘅一啲鹹頭嘅，即 係 你白著好乜著都好啦，因為佢哋原本應該係皇族嚟噶嘛， 係啦，佢 個公主 都 係皇族嚟噶嘛，傳過嚟噶嘛，咁啊全部要唔要？簡單講，即係佢認祖歸宗， 即係好明明智，就係話我。 唔係你哋嘅一份子。 呢、這個叫做咩苦沉咩話？ 破苦沉舟。 誒，變咗樹根添。破苦沉舟嘅做法嚟嘅呢個係。 破苦沉舟， 我哋係樹根、樹皮、樹枝。 因為咧， 樹根嗰啲冇提啊。 其實你有諗過，如果佢場仗贏咗阿威威啦， 嗯，輸咗大鑊啦， 就真係 斷頭噶咯呢啲。 係啊， 咁睇下俾人斷定自己斷，通常啲人都會自殺嘅。如果佢輸咗， 咁啊係。 通常都會自殺 嘅，即係呢啲叫做即係零。 咁當然，如果咁咁聽啊，見啊 Joyce 呢個咁堅定嘅眼神，即係代表佢贏咗啦。 佢係贏咗嘅，佢但係其實佢喺呢個一戰入邊咧，仲有其他嘅犧牲。當時咧，佢有個表弟啦嚇，俄羅斯嘅末代沙皇。 啊！ 哇！ 尼古拉 拉楞到咁嘅 二世， 尼古拉斯二世。 誒，拉楞啊，德國嗰個就係佢表哥嚟噶 ，William the Second。 即係。都講啦， 即係呢啲限住嚟去吸定就係、是，你嗰、那個冇表哥嚟啦，呢、這個咪我表弟咯。 都話啦，當時歐洲你數嚟數去都係嗰幾個國家啫嘛。我娶啲公主，我有得幾多個揀啫？我都娶嚟娶去都係嗰扎公主。 即係其實當年個瓜葛其實可以真係。即係揾枕頭大戰都可以完成咁滯嗰種，即係識你根本就。 除了奧匈帝國咧，係同英國拉楞唔多之外咧，基本上三大權力核心咧都係表兄弟姊妹。 係啦，奧匈帝國就係呢個奧地利同匈牙利。係 啦， 即係但係你如果你講一戰，即係講到係世界大戰呢樣嘢，但係你哋幾個全部識嘅，我當然依家打仗都我都識你嘅，不過唔係好 friend 啫。咁其實當時佢哋通常會係啲咩事？點解要開始個一戰咁樣嗰啲？ 一戰就完全是一個小學雞的故事啦， 係好小學雞啲啦。我讀西史都讀過呢個， 就要 我 skip 咗啊！我想知 道，奧匈帝國的一個王儲啊，係咪啊？佢係王儲，係被喺薩拉熱窩， 嗯， 被暗殺， 被暗殺， 被塞爾維亞嘅一啲激進分子暗殺而死。咁關咁多個國家咩事呢？一個王子就死咗， 嗯， 不如你講啦。 詳細其實我唔係好記得，我就記得其實嗰幾個王咧，其實當時成個大環境就係佢哋。歐洲的國家咧，即係開始由好多，即係由好多細國家變成幾個大國， 即係開始整合咗， 開始整合啦，幾個大國。咁呢幾個大國咧，開始大家就覺得，喂，加上佢哋有親戚關係啦，咁佢就會覺得喂有個問題喎，咪而家啲莊有時分唔勻。好啦，莊分唔勻，咁我哋有咩方法可以令到大家都分勻啲莊，咁大家唔會嘈，唔會打交咧？咁所以佢興起咗一個主意叫做 balance of power。咩叫 balance of power 咧？就係我幾個國家係個以國家個角度去睇啊，就大家去劃清楚哦，我哋邊笪地係我嘅，邊笪地係你嘅，邊啲人係我嘅，邊啲物資係我嘅，大家分翻勻佢。 本身原意係諗住分勻佢， 分勻佢，咁大家就開心心啦，就唔使打啦咁，諗住係咁嘅。 通常都係最流灘嗰個諗出嚟嗰啲嘢。 好啦，咁但係跟住出現咗一個情況咧，就係其實主要因為德國。當時的德國叫普魯士，嗰陣時未成立德國。普魯士有個宰相出咗嚟，那個宰相叫卑斯麥，即係如果有讀過西史，一定識佢嘅。 呢個名聽過， 一定識佢嘅。 但係通常呢啲係就係嗰啲屎忽鬼嗰啲。 到而家為止，其實喺德國佢係德國人係當佢國父咁樣去尊敬嘅。 sorry， 頭先我講嗰啲唔好意思啊， 即係你可以話佢係德國國父嚟嘅嚇。咁佢有咩咁特別咧？就係佢實行咗一個叫鐵腕政策。即係Iron Fist， 佢真係叫 Iron Fist 嘅呢個政策，佢就係所有嘢都係由國家去控制，然之後強軍，同埋佢係世界上第一個國家實行有一個叫做福利國嘅政策，咁令到佢國內嘅人民就好開心， 對人哋就好開心啦。 好啦，出現一個問題咧，就係因為佢強，加上佢啲人好掂，OK， 佢經濟強咗，佢經濟強到一個程度係其他周圍嘅幾個國家。都覺得喂唔妥喎，呢度有呢度 裝得 掂喎，好啦，咁就叫頭先講嗰個只係一個叫做導火線，就借呢一個奧匈帝國嘅王儲所謂叫做 被 刺殺嘅呢件事， 就要喐啦， 就喐啦，就話喂呢單嘢係即係啲激進分子做嘅，就去搞佢哋，要揾啲激進分子去搞，咁結果咧就由呢一紮國家一齊去剿。 佢就係剿俄羅斯，係 剿俄羅斯同波魯士。 俄羅斯跟住點解嗱明明喺呢邊㗎，點解又會去西歐嗰邊嘅咧？ 因為咧就英國啊、德國係英國同埋法國嗰邊。 係啦，因為佢同時咧，佢其實咧係之前係霸咗法國一啲地方嘅，佢驚法國又同時有借啲又喐。 因為法國佬同英國其實係世仇嚟嘅。 係啦，咁又咧又諗住借法國，佢一借法國咧要經後門入。 就經比利時入。 好， 英國就一定要照住比利時，係咪好小學雞啊？ 其實係， 但係其實我覺得呢個小學雞係好嘅。因為最後益咗我哋今晚嘅主題英國啊嘛，係啊！如果今日佢最後原來佢輸咗咧，我哋講少好多嘢㗎啦。好啦，咁呢個時候啦，咁第二節咧就到呢度啦。咁樣咧，剩翻第三節咧，大家唔好錯過啦噃。